的好像手牵着手，我看着你的时候，能感受你的温柔。你头发挽着耳朵，你偷嘴回忆很久。一整个夏天的周末，你坐我骑的车，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。我看着你的时候，你笑着笑着睡了。哦，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，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哭着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喜欢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重来，作词逃跑计划，读歌人五洲同。沉默是黑夜，我独自欣赏哼唱。为什么天黑？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？纷纷的白雪，即使再纯洁，融化也无法拒绝，只能是这样，所有人才会有情商。停留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停留，等下一道彩虹。手中的画笔，画出的寂寞挂上墙。为什么月圆？为什么爱情会改变？幸福的河流，向幸福奔涌。我更愿游向自由。天亮又天黑，下一次我会爱上谁，离开谁？脸上昨日的欢颜在一瞬间消失不见。停留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停留，等下一道彩虹。像每一次跨越了深深的无奈，像每一次看穿了人性的黑白。停留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停留，等下一道彩虹。 沉默是黑夜，我独自欣赏哼唱。为什么天黑？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？纷纷的白雪，即使在纯洁，融化也无法拒绝，只能是这样，所以人才会有情伤。停留， 下一道彩虹。手中的画笔画出的寂寞画上墙，为什么月圆 晚安，愿长夜无梦，在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望路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，

在寻常巷弄里，这是我深深爱的独享，永不放弃。这是侧从无记载的梦境，你的声音听见爱情，它的脑层陷入浮云，名利成背景，爱已飘零，谁能够为我解释这命运。墙爬满了绿，树下有人在下棋，这是外桃源，有你故事落笔，我比谁都要入戏。红尘缘分如目的，生生死念隔距离，想你人在水墨如画的谷里轻轻叹息，你是我越沉越浓的回忆。

下许多人，那时的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，人事已分，啊，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千年和泪是今生还有谁在等，而今世岂能不争为输若阳春， 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，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，